要了解一下涨潮落潮的时间吧。 哎，这个很重要，因为西海岸嘛，所以说这个涨潮落潮时间一定要守好， 没错， 包括开车要进去啊，就有一些海岸就说开车进去的时候是退潮的时候 OK 的， 嗯， 你要没有就守住这个涨潮的时间的话，你是出不来的。 对 对，很重要， 你可能被淹到了 啊，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很危险， 嗯， 所以说一定要守好这个时间，自然的一个时间。 是是是， 对 啊，这可能在附近的一些，比如你的住宿啊，或者是，嗯，你要体验的话，这个商家啊，他都会跟你提醒的。 对的， 他也不想惹上一些麻烦。 是是是， 他也会告诉你。 对，到点了，走吧。 没错没错啊，那我们这个刚聊的是这个公平港啊， 嗯， 他一听，哎，公平港是这里的这个价格很公道 哦， 人和人之间很公平， 哦， 其实不是那公平啊， 对 对吧？这个公平港的名字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好吧，这个公平呢是宫，是这个宫殿的宫，皇宫的宫， 嗯。对， 然后因为在之前开始就是朝鲜王朝和王朝的时期开始呢，而这边的泥滩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而且是天然的泥滩嘛， 嗯， 所以从王宫的时期也是这边这个地区是另受管理的， 哦， 嗯，所以说我们叫它这个公平港 啊。对，这个平呢是土字旁加一个平，这个 对， 也代表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 没错 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绕口令了啊，所以它是这个宫廷来直接管理的一个港口，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了。 嗯，当时就非常非常受管理的一个区域， 啊， 自然区。嗯， 但这是国家保护的一个地方。 没错， 当然这里刚一提到，这是京畿道最大的一个渔港了， 嗯， 对吧？现在当然你可以随便进出， 嗯， 对吧？那这个最大的渔港的话，它的规模有多大呢？ 这规模是真算是比较大的。这公平港呢，平常会有200多艘大大小小的渔船在这边的码头停留， 哦， 然后呢，这边的这个防波堤的总长大概是1.5公里左右， 嗯， 那在京畿道是最大的这个渔港了， 嗯 嗯。然后这个防波堤呢，就是说把这个渔港从起端到末端，它就是环绕了一圈， 嗯， 就像就环抱的一个样子，对，双手双臂环抱的港湾的一个感觉， 嗯， 对。然后呢，这还有一些，因为在这个防波堤的左侧有专门的这个靠岸的渔船靠岸的一些设施， 嗯， 所以说港头的这个左侧的这个港湾是非常非常的算是非常的繁忙吧， 嗯， 接受一些渔船啊等等一些设施， 哦，对。我建议大家可以在清晨的时候啊， 嗯， 因为你来这儿可能看日落，对吧， 嗯， 你可以在清晨的时候早点起来， 嗯， 可能日出你是看不到， 没错， 但是呢这个清晨的港湾这种宁静的感觉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没错。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 嗯， 在这边可以去钓鱼， 钓鱼， 对， 哦，这很好， 这很好，对， 这钓鱼爱好者应该是很喜欢的， 嗯，我们朴志博喜欢钓鱼吗？ 钓鱼我很喜欢呢， 哦，一般男生都比较喜欢，我感觉， 对，可是我一次都没钓过， 哎，所以才喜欢，有可能 就是这是我很期待的一个项目啊， 嗯， 我这个2019年我要把它给实施 挑战一下，嗯， 对啊。那钓鱼的话，很多人关心钓鱼的这个乐趣， 嗯， 乐趣之一呢就是你把鱼钓上来 啊，是的是的， 吃， 对啊， 所以很多人要关心的，那我在这里可以钓什么样的鱼， 嗯， 这里都有什么样的鱼呢？ 这里主要当然了有各种各样种类的鱼，但主要在这边可以抓到的是鲻鱼和这个弹涂鱼， 嗯， 对，这两种鱼，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抓到非常的新鲜的， 嗯， 对，这些鱼，然后 这个可以烹饪来， 可以啊可以啊，对的， 嗯， 而且还可以体验钓鱼，非常好，对 对对， 海钓， 啊， 这还不是那种小溪的那种河钓， 也是， 嗯， 啊，而且海鱼， 对啊， 它味道要更好一些吧， 我觉得，对，可能个人有个人的一些爱好，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海鱼， 嗯。淡水鱼呢它可能好吃，但是 对 烹饪方法很重要，你做不好可能这个腥味就比较浓了， 对对对对， 好吧，我们这个不是料理节目，反正我也不会做，啊， 好， 当然了除了这个海钓之外呢， 嗯， 还有这个刚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这个泥滩体验了， 是 这个呢真的是我觉得应该要去体验一下的， 嗯， 因为在这里呢你可以挖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 对啊，一些贝类都可以吃的， 嗯，对啊。 那我们在这公平港刚才也说钓完之后垂钓之后呢，我们可以到附近那个海水浴场，因为海水浴场周边呢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宽阔的这个泥滩嘛， 嗯， 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这个沙滩，然后还有一些泥滩，然后在这个泥滩当中有一个专门的泥滩体验，但不是免费的， 嗯， 需要交8000韩币左右的一些， 哦， 算是入场费吧， 嗯， 然后有拿一些小锹或者是小桶去体验泥滩，去抓一些小贝类。 对，嗯，这里呢会提供一些这个专门的用具， 嗯， 所以你可以租借。 嗯， 那泥滩的挖掘呢，的确是很有趣啊！你想啊， 嗯， 你在这个洞里边不知道会 冒出什么，对，对你捞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拿走的。 对对对， 嗯， 啊！而且呢，刚也提到这个泥滩呢，这个泥浆啊，它是对皮肤很好的， 嗯，